中西漫片，影视娱乐，光影不断，尽在首轮影院。主持：靓仔。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嚟到咧2015年嘅最后一集嘅首轮影院，我系靓仔啊！咁今日咧，我就系、主要都系讲一集咁多嘅啫，因为咧、去到睡晚啊，都睇嘅戏，我上一次就同阿 Otis 就讲咗关于呢一个《星球大战》呢一套经典嘅著作啦。咁今次咧，我就会讲啊另一个咧本土嘅电影嚟嘅。其实你话算唔算本土咧？一般般啦。咁呢个亦都系近呢十年啦、都系一个好经典嘅系列。呢、这、一个咧就系阿丹爷啊，宇宙最强嘅甄子丹嘅作品《叶问》。咁我今日就会集中讲《叶问三》嘅。咁所以呢一集咧，我就都系录一节。咁就係講呢一個葉問嘅啫。咁如果有朋友之前都知道，葉問都喺呢十年八載都好紅好 hit 嘅啦。由呢一個甄子丹嘅葉問一二三啦，咁甚至乎咧就會有啲咩葉問嘅外傳喎，例如話杜宇航之前嘅好耐嘅啦，大概係。葉問一出咗冇耐咧，就出咗呢個葉問嘅前傳。咁另外咧，仲有阿黃秋生拍嗰個葉問嘅《終極一戰》喎。咁其實雙大咧，詠春嘅熱潮咧，由2008年第一集開始咧，一去咧去到依家嘅2015、2016年喎。所以你話近呢十年八載嘅本土半本土嘅戲咧，葉問都算係幾多嘅。甚至乎你話2013、2014年左右，梁朝偉同阿王家衞就拍咗呢一套一代宗師啦。咁嚴格上嚟講咧，葉問嘅一二三呢個系列咧，根本係唔忠於呢一個葉問師傅生前嘅事蹟噶啦。呢、這個係一定噶啦。咁你話第一集都勉強都扣住嘅，因為佢葉問一主要都係講關於呢一個八年抗戰開始啦，即係日本仔打中國嘅時候。葉問在那段時間的階段，咁葉問二咧就開始有啲唔跟個正宗出去講噶啦，即係先唔論佢嗰個打法，詠春嘅打法先，因為有好多即係嗰啲專家，甚至係葉問個仔啊，葉準都有講話葉問根本就同佢爸爸現實係有好大嘅出入嘅，咁老實講句，咁除咗你話之前嗰啲咩前傳啊、終極一戰啊，都叫做比較貼近一啲史實之外咧，其實如果你真係認真咁樣去追究翻葉問一二三嗰啲歷史咧，根本就冇可能噶啦，因為咧佢已經係唔跟個譜去做嘅。咁所以如果網友咧，如果真係夾硬要去講話，呢件事同嗰件事啊，同事實冇關嘅，同事實走出入嘅，各位網友，如果你真係咁樣循住呢個方向去睇呢個甄子丹嘅系列咧，真係對唔住啦，你認真真係輸咗。咁所以咧，葉問呢一套系列咧，我哋一定唔可以咧係從呢一個角度去觀賞嘅。咁如果大家咁樣夾硬去咁睇咧，咁一定係睇住咧睇越睇越心噏，唔係噏啊，係越睇越火滾啊，咁就越睇到。看不過眼的了。咁所以呢，網友如果你話要從葉問三開始，即係去睇呢一套葉問三呢，就一定係從佢嘅技術層面同埋一啲枝節去分析同埋去講呢一套戲啦。講咗咁多開場白啦，咁葉問三啦，今集葉問三呢，其實如果網友有睇一二呢，你會發覺呢今集嘅葉問三呢，佢嗰、那個打鬥啊，同埋佢嗰個鋪排咧，係同之前嘅一二唔同嘅。因為今次咧，葉問三咧，除咗甄子丹嘅打鬥戲之外咧，我哋都要望一望咧，就係佢老婆。咁大家知道啦，咁做葉問嘅老婆，即係甄子丹嘅老婆咧，就係阿洪黛林嘅。咁大家知道洪黛林喺第一、第二集咧個戲份係相當之少嘅，即係話呢個人咧可以可有可無嘅。即係佢嘅出現最多就噏一兩句啊，話：哎呀，葉問唔好再打交啦，翻屋企食飯啦。你打夠未啊？唔好出去打啦。咁呢啲好似暗暗沉沉嗰啲角色啦。但今次咧，葉問三咧就主要集中咧都講翻 葉問同埋佢老婆之間嘅感情。咁因為今次都講話葉問三已經去到話描述翻阿葉問晚年嘅時候，喺1959年開始打後晚年嘅事蹟嚟嘅。咁先唔好challenge 佢話哇1930几年葉問一講1930几年嘅，阿葉問三咧就講1959年嘅，哇真人20几年點解洪大林同甄子丹個樣啊冇一點變過？哇大佬唔好用呢個方法去睇，正如我啱啱想講，你咁樣睇咧認真就輸，越睇越火滾嘅。今次阿洪大林咧嗰個角色咧就發揮都 OK 啦，恰如其分啦，因為洪大林今次喺呢一集裏邊咧落嘅氣氛都幾重嘅。咁亦都叫做正式有個交代啦，都係講佢同阿葉問同佢老婆之間嘅感情。我覺得阿洪大林表現得唔錯嘅喺呢一套戲度，即係如果你話一二咧，就一定係我不如自評，因為佢啲戲份少到我都好難去評鑑佢個演技。咁除咗呢一個主線位之外咧，亦都呢套戲咧已經開到好痕，就話嗰啲 promo 啊、trailer 啊已經講話有啊前世界拳王泰神嘅坐鎮嘅。老實講句，咁你未入場睇啦，哇，好刺激喎、啊！究竟中西大比拼啊，究竟係中國嘅詠春好啲啊，定係話啊西洋拳嘅泰神好啲咧？網友，如果你真係咁諗咧，又係認真就輸咗嘅。點解話認真就輸咗呢？喂，如果大家知道正常一場嗰啲咩打交嗰啲咧，咩打拳嗰啲，哇，咁你都要睇磅數噶嘛，即係打 boxing 都要睇磅數。喂，大佬，你葉問同阿泰神啦，即係阿甄子丹同泰神，哇，個磅數爭咁 L 遠，哇，打得起上嚟，喂，如果真係現實世界打起上嚟，喂，萬一阿甄子丹食咗阿泰神一拳咁啦嚇。哇！一中就即刻瞓累低，甚至哇頭破血流嘅喎。咁所以咧，呢個賣點就話葉問對呢一個拳王泰神啦，咁就話係一個中西嘅即係大比拼。咁老實講嘅你話真係睇落去之後咧，嗰場打咧都精彩嘅。但係你話當中有冇啲遺憾咧？我覺得係有嘅，因為你請咗泰神嚟打。咁冇理由係啊，丹爺嘅葉問係咪即係咁順理成章地咁 K.O. 咗佢嘅西洋拳咧？咁泰神係咪究竟不堪一擊咧？咁又唔係喎，即係要顧及到當事人嘅明星 reputation， 即係話啊泰神，喂假假地都係全世界拳王啦，咁拍呢套戲會唔會真係咁容易俾詠春 K.O. 咧？咁呢一個咧就真係要考嗰陣時真係要考導演嘅功夫，究竟安排啊？拳王累低啊，定系赢啦，甚至系打和咧，咁你都大家都估到噶啦，咁希望大家试下入去睇下咯，入去睇下就知道啊，究竟西洋拳人系咏春赢啦。都好睇嘅，佢嗰、那个即系安排阿拳王同阿甄子丹喺中后段啦打嗰场交 OK 嘅，不过我略嫌唔够啲唔够喉啦，始终太神。嗰、那個氣氛始終係太少，即係希望可以交代翻多啲咁就好啲啦。咁你話最好睇唔係阿葉問對泰神嗰場，反而係中間有一場係阿詠春對泰拳。咁話説就係阿泰神嘅手下啦嚇，咁就要搞阿葉問啦，咁就有場對打嘅。嗰場對打咧就真係～非常之好睇，如果你話係喺葉問三咁多場嚟講，最好睇係呢一場。咁大家知道泰拳嗰啲係埋身攻擊啊、拳拳到肉啊、又踢腿啊嗰啲。你對住葉問嗰啲，哇！嗰啲巧手，即係嗰啲 technique 啦嚇，嗰啲技術，哇！喺兩者碰撞之下，哇！原來有咁大嘅視覺效果嘅，即係我未睇過，即係詠春同泰拳 combine 埋咁打。其實你話葉問嘅系列雖然你話佢史實有啲出入，但係你留意翻從葉問一、葉問二、葉問三打咧，其實都算係糅合咗好多，即係俾觀眾睇咗好多詠春以外唔同嘅對決啦。例如話第一集就係詠春對呢一個日本嘅呢一個空手道啦，第二集就係詠春對呢一個西洋拳啦。咁第三集咁除咗有西洋拳，仲有呢個泰拳 啊，所以呢個編排其實咁多集嚟講，我覺得葉問對呢一個泰拳幾好睇嘅，就真係幾好睇嘅嗰出。咁觀眾網友入去睇嘅時候，就留意一下呢一幕啦，咁就幾好睇嘅。當中都有啲彈嘅，咁你剛才除咗話真係唔好從史實去睇之外咧，第二樣嘢就係話真係比較悶嘅就係阿張晉同阿葉問打交。因為我開頭以為係阿泰神係一個終極大佬嚟嘅，即係我未入場睇之前，啊點知唔係喎，原來咧亦都要嗨嗨呢個葉問究竟是否邊一個正宗而又做一個決鬥嘅，那個詠春爭霸戰啦，即係阿張晉又有拍有一門詠春喎，阿葉問又有一門詠春喎，咁究竟邊一個叫做正宗咧？咁呢度又要打啦，不過。我就覺得打嘅過程裏面就略嫌失望嘅，即係可能阿張晉唔係咁擅長喺詠春嗰度啦嚇，可能啫。咁作為一個外行人嘅我去睇呢一套戲咧，我會覺得打鬥唔係咁精彩嘅呢度。不過整體上嚟講，就真係叫做拳拳到肉嘅，都叫做我都要讚一讚啊！武術指導呢一度係OK 嘅，呢一個佢比頭兩集更加唔係為打而打，所以我就覺得整體嚟講個武術指導係唔錯嘅，我又覺得有好大機會攞到呢一個金像獎嘅最佳武指都唔出奇嘅。但系都系有少少嘢要再讲多少少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叶问有个徒弟系李小龙啦，但系扮李小龙嗰个咧，我真系觉得想点咧，阿哥，即系阿陈国坤，即系扮少林足球嗰个六系咪六师弟咧？我唔记得咗佢咩师弟啦，总之佢系即系喺少林足球扮李小龙嗰个人啦，陈国坤，哇，真系好闷。哇，大佬，喂，大佬，你又唔系十八廿二啦，喂，大佬，你都四十几岁啦，应该唔好再，即系我唔知道个导演点解要揾阿陈国坤扮李小龙啦，系咪真系咁似咧？依家我又觉得唔系好似啦，因为你如果真系要按翻当时嘅时间咧，咁冇理由，即系就算唔按史实都好，喂，大佬，你唔系你。嗰陣時應該李小龍都係好young啫，十八廿二嘛。大佬你扮你都四張幾嘢，你扮十八廿二，你冇玩啦，你冇玩啲觀眾啦。但係都係嗰句啦，我略嫌覺得佢嘅出現同埋佢嘅浮誇嘅戲咧，destroy 咗個成套戲咯。係嘅，咁基本上都。smooth 嘅成套戲都，但係有啲位置我就覺得係為打而打，就係葉問對張晉所扮嘅張永成嗰一幕，咁其他嗰啲都 OK 嘅，因為要讚就讚真係佢安排咗葉問同佢老婆之間個感情線係擺得好深嘅，呢度要讚一讚。咁整體嚟講個葉問三咧都好 smooth 嘅，不過。我都係講一句，唔好再有葉問四啦，大佬你按翻丹爺依家嗰個年紀咧，都五啊幾歲啦，五啊二歲啦。喂，你真係要去再等？喂，對上一集都2010年，喂，今年都2015年啦。喂，如果你再安排去打葉問四，可能真係等到60歲都唔出奇。所以我覺得即係希望老闆啦，呢套戲嘅老闆應該係黃百鳴嘅，希望黃百鳴咧收一收手啦，唔好再去拍呢啲嘢啦，否則咧。真係一套經典咧，你咁樣再搞落去咧，就真係糟質咗成套戲嘅。咁希望就呢套戲《葉問三》就係成套葉問系列嘅終結咯。如果你話呢套戲即係整體嚟講三集裏邊咧打戲，我係欣賞嘅呢度。咁我三集嚟講打戲最好睇，我覺得係呢一個。咁你話其他嗰啲雖然有啲少少沙石，但係整體嚟講係不失為今年年度嘅即係華語片裏面，甚至係香港嘅港產片裏面咧水準頗高嘅一套戲嚟嘅。十分嚟講，我都會俾8分呢一套戲。咁網友就係咯，網友有時間嘅都可以入去睇下，其實都有啲嘢都值得注意嘅。不過真係唔好，即係我做唔好嫌我沉氣，真係唔好根據史實去 challenge。否則你真係睇到成套火嘅啫。 咁好啦，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咁今集嘅首轮影院暂时去到呢一度，咁呢一集咧就系2015年嘅最后一集嚟嘅。咁希望咧下年咧，我能够喺新一年里边可以再讲多啲好嘅戏啦，甚至系讲唔同嘅，即系一啲电影里边唔同嘅大大小小知识啊，甚至系娱乐圈里边唔同嘅嘢俾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听嘅。我系卵仔，咁喺呢一度咧，最后都祝大家咧就新年进步，生活愉快。咁希望咧大家喺2016年咧都顺顺利利嘅。最后啦，咁如果网友中意首轮影院呢个节目，或者你对首轮影院或者对中港台其他节目有任何意见都好，欢迎你嚟到中港台嘅 fan page 揿个 like， 或者你喺中港台嘅 fan page 里边去反映翻，咁我亦都好一一咁去接受嘅。咁除咗听呢个首轮影院之外啦，咁亦都听一听中港台其他唔同嘅节目，咁就帮手宣传下中港台啦。咁我系卵仔啊，祝大家新年进步啦。咁我哋下集首轮影院再见，拜拜。 环球思维，香港本位，中港台。